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 品味态度就喺呢度，你哋听紧嘅就系 hkpeanut.com， 我就系你哋嘅品酒师地文员。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系啦，就头先我哋讲到咧，究竟泛民应该即系其实喺一个吓，即系咁唔明朗化嘅特首选举里边，应该点样去部署啊？咁啊，长崩就而家系好坚决咁样样，就似乎要选啦。咁佢亦都解释咗点解要咁样做。咁啊，即系喺过去呢个礼拜咧，我哋听咗长崩讲又好咧，听阿明讲都好咧，其实就主要佢哋有两种讲法嘅。有一種講法咧，就係話，即係你如果你係講，即係要佢哋呢啲咁樣20多萬有20多萬 mandate 嘅票數嘅 mandate 嘅選委，要佢哋轉態嘅話咧，咁即係咁其實咧，呢個係小圈子選舉嚟嘅。咁如果講人數多嘅，咁其實咧，佢加埋阿羅冠聰，加埋阿 朱海迪、 刘小丽啊、朱海迪啊，咁仲多咁样样。首先咧，我要即系要评论下呢种讲法先。我觉得唔可以咁样去做比较。第一，佢如果讲立法会选举，即系九月嘅立法会选举，嗰、那个 mandate 大啲，或者你得到嘅授权系大啲嘅话咧，咁嗰个唔可以简单传译为啲选民系支持你。喺今次嘅特首選舉裏面投白票嘅，完全係唔得嘅，因為咧，你今次嘅特首選委嘅選委，即係尤其呢個民主300 plus 裏面咧，佢哋係 specifically 係針對性咁樣樣係去喺今次嘅特首選舉裏面做一個表態嘅嘛，咁而事實上，你就係講20多萬嘅選委咧，其實佢哋即係喺本質上面佢哋個人票嚟嘅。虽然你话专业界别都好，但系其实个个人票嚟嘅， 赢嘅大部分议席都系嗰啲咯。 系啊，咁同埋就系话，如果你讲你讲九月立法会选举攞到个 mandates 咧，你究竟其实意味咗啲乜嘢咧？ 唔系，我谂应该咁讲。其实某程度上呢一个讲法系偷换概念嘅。两次嘅选举，一个系九月。九月我梗系会投长毛啦。我讲有啲人啊，就系我想 我都投长毛。 你又去玩嘢嘛？ 系。 OK， 去到行政长官选举嘅时候，我就可能系即系 A、B、C 嘅咯噃，系咪？即系C 可以包括你阿 Carry 系嘛，阿林郑月娥咪 Carry 啊嘛，英文名系咪？ 系啊， 都可以系咁谂嘅噃。 嗯， 喺立法会选举嘅层次里边，一个系九月，一个系11月。 嗯， 你点可以攞两个选举唔同嘅嘢嚟比较啫？ 嗯， 好，翻翻转头，你只系能够讲一点，就系话我都系反对呢一个嘅。即系小圈子嘅荒谬嘅，点解20多萬人去选嘅几百友或者系千零人就能够决定我哋香港人嘅命运咧？咁咪即系翻翻去基本点，就系话根本你系觉得呢个小圈子选举系荒谬嘅咯。咁如果小圈子选举系荒谬嘅，你要凸显佢嘅荒谬嘅，咁第一你唔会参加选啦，你更加唔会做候选人啦，你都唔会投票啦，咪贯彻始终咯。我讲咗好多次，今次亦都系第三次。你冇理由做一半唔撚做一半㗎嘛。点解嗱，仲有一样嘢我觉得关键嘅。唔好 take 佢哋 advantage 啦。你一系九月几十月选完呢一个立法会之后就觉得我而家要凸显小圈子选举嘅荒谬。我全面派人出去参选。 嗯。 Okay? 去到呢我要投白票嘅。啊我要嚟同你辩论嘅。咁但係个问题就係、是事实反映咗俾你听，嗰班友仔输捻晒啊嘛，输捻晒啊！ 你讲投白票嗰班， 咁个问题就系、 因为香港人而家嘅心态咧，其实好诡异嘅，应该咁讲。嗱，我唔怪得晒，即系佢哋讲呢番说话，就系诡异在于咩咧？而家乜都好啦，总之唔好继续延续梁振英路线啦。哇，我都想，即系做皇帝，我都想有公民提名，我都想可以即系有一个嘅一人一票嘅选举，有竞争性嘅选举。不过冇，咁咪顶住先咯。唔系而家我分析香港人嘅心态，我冇话呢个心态啱啊，我只系话如果你而家要去 take 嗰班300+ 嘅 advantage 嘅人嘅话，小弟不会做。如果我做嘅话，我就真系好似嗰阵时候黄老邪咁讲啦，就加入共产党去反共产党啦。你加入呢个小圈子嘅时候，你由去参选选委嗰刻，唔该你做嘢啦。屌嗰阵时候你又唔捻觉，又唔觉得重要，系咪？嗰阵时候又唔敢去做，而家翻转头去做，唔使谂啦，乜都得，亦都系。如果即系呢个激进嘅民主派能够攞到嗰个提名嗰150人，你估我认识何俊仁啊、梁家杰啊嗰班阿哥多，定系而家嗰班即系阿毛啊、罗冠聪啊、刘小丽啊、朱海迪嗰啲多？屌我第一个同佢反台嘅人，系咪？佢点会俾票你啊？你又冇参加嗱？如果你有参加嘅话，你揸住80-90，你同佢掠个40-50啊？屌而家你得几飞？你咪即系得个港纸？你而家系夹佢哋啊？夹唔到嘅，你越夹佢哋越唔会俾你。喂，话说回头，如果要辩论嘅话，嗰班阿哥阿姐点会俾你自己去辩论呢？屌你，我俾得你辩论，点唔系俾我自己去辩论啊？大哥，系咪？所以唔使谂，嗰啲 Mandy 系冇意思嘅，饮噏嘅就饮你全息嘅咋，系咪？你讲紧九月嘅时候，屌我谂住，喂，我屋企系配票噶嘛？阿龙，你系我细佬，屌你投阿杨岳桥啊？屌我投阿毛咁样，屌你投阿万必啦，咁得唔得啊？反映唔到咩嘅噃，同埋嗰阵时候你冇讲清楚，你系唔系 A B C 嘛？ 唔系嗰阵时投票嘅 mentality 系踢走建制派。 喂，你系阵营嘅对垒啊，应该咁讲。 屌香港人，唔好觉得佢哋好似我哋咁清楚，成套 logic 系贯彻始终嘅先得噶。屌会似一时啊，鄙一时。九月嘅屌头发又唔同，11月嘅头发又唔捻同，你点可以话我睇嗰个选民基础嚟断定一啲屌你真系？你真系偷换概念，你都可以一样系。得一样嘢，我觉得香港人系即系唯一而家条底线系咩咧？我冇话佢啱吓，就系、是、总之唔好延续梁振英个路线，俾我哋休养生息，唞下啦。所以即使薯片唔系所有嘢都啱，我哋都杀住先啦，谋定而后动啦。屌，再唔得嘅时候，我咪再反过咯。啲人就系咁谂噶。喂，而对激进派嚟讲，佢最大嘅疑问系咩呢？你拗呢啲系冇意思嘅。第一，你之前你又唔捻参与，你又扮清高。好啦，见到人哋攞300+，屌你而家你 take 人 advantage，take advantage 嘅意思系咩啊？你偷佢鸡啊！而家系佢点会俾你啊？屌我都睇到啦，我冇同佢哋倾过啊，我都唔系企喺同一阵线啊！屌，如果系我就入咗300+啊！ 唔系啦，阿土伯。我明白阿毛哥咧，其实佢嗰个担忧嘅呢个阿明咧，其实都系将佢讲法咧讲得好清楚嘅，就系、是、好似话佢怕就系而家民主派就前所未有地咁将所有嘅 Mandy 车就倒晒落去阿曾俊华。 我同意呢个讲法 啊，系 咪最你唔好咁快表态住咯，谋定而后动咯， 系 咪？喂，你而家出咗嚟。咁嗰啲有投你定唔投你？你啲嘢就话俾人听。嗱，我只系想出嚟辩论嘅啫。你可以唔投我嘅。嗱，咁你讲清楚，老实。嗱，唔好闪闪烁烁，你一定要讲清楚。嗱，你唔投我冇所谓，我只系想出嚟辩论。咁第跟住第二个问题问啦，点解系你辩论呢？你公共政策好熟咩？点解系你辩论呢？你系咪代表咗成套好贯彻嘅左翼嘅意识形态嘅理念呢？人哋会咁问你，唔系我问啊。系咪？ 咪因为而家泛民又冇人出嚟嘅，呢个真系又尴尬啲。 唔系，但泛民系 day one 九月嘅时候，我已经收到佢 message 就话：今次我哋唔好玩啦，我哋要利用呢一个嘅共干啦。 咁人哋一早已经系噏咗呢样嘢嘛，所以咪系咁报人出嚟话叫 A B C 咯， 阻止梁振英路线， 包括要求撤销八三一嘅决定咯。即系佢喂，梁家杰都有讲佢几个纲领噶嘛，你又唔好屈咗佢哋话佢冇。咁但系我。即系我只系将心比己啫，即系如果我系套喺佢哋嘅身上，就系、是、屌你一早玩咧，你一早搭马，你自己有马去教育界啊，去呢个社工界啊，资讯科技啊，法律界啊，有你自己啲马仔，咁咪去玩咗佢，咁你咪自己出嚟辩论咯，咁咪呼吁人投白票。但系你今日就可以咁讲啫，如果你事前咁讲，喺今次嘅十一月嘅选举形势里边。定十一定十二啊！我唔记得咗。 十一月 咪输 Q 晒咯。呢、這个都唔系香港人嘅 momentum， 都唔系佢喺因为梁振英乱港接近四年几五年以嚟嘅 momentum 啊嘛。点解要你要夹硬？而家佢赢咗300 plus， 你要嚟攞人着数啫。陶君衡唔会咁做，我冇话冇错，我只系话我唔会咁做啫。我一系就一早玩，但我唔会玩一半唔玩一半噶嘛。你一路玩贯彻始终，修订自己嘅路线，修订自己嘅策略。From day one 开始，我话俾你听，三不政策，不投票、不参选、不做呢个选委系错嘅。我而家修订喺有局限嘅空间里面，我攞最多嘅嘢。我而家要 A、B、C。嗱，你第一日一早喺九月选完立法会咁讲得，你唔好等人哋嗰班友仔选完之后，你而家系攞佢着数嘛？觉得？嗱，呢个系我谂嘅咋，我冇同佢哋倾过啊，我都冇诠释过佢哋谂法啦。当然你问我，我都系维持翻上个礼拜讲法，攞去分几个部分：公民提名、公民提名、参选还参选、辩论还辩论、投票还投票，拆开晒佢咪得咯。但系点解系你呢？点解唔系我呢？喂，啲阿哥会咁讲啊？屌，而家我揸几百票、啊，阿哥唔系你揸几百票、啊。你嚟大我啊！你屌你大佬，你赌白球片啊！你一手上乜筹码都冇，点解系你代表啊？讲左翼纲领，屌咁你不如搵呢个独妹，系咪？好贯彻始终噶，成套理念好清楚噶，点解系你咧？系嘛？仲好笑，当日我喺度贪得意玩紧嘅时候，我话一系我系参选会计界，一系参选天主教，有位阿哥走嚟同我讲。佢话你都要问一问社民联先，诶，屌我算捻数嘅，屌哥我一个唔多少，我一个唔少，屌你一个一个嗰位美十，自己话要参选行政长官，系咪？喂，你系冇经过辩论啊？你自己嘅思考都唔捻清楚啊？你又搞紧乜嘢啊？你九月几十月嘅时候，我再讲一次，你修订自己嘅路线，话三不政策系有问题嘅，所以咧，我都好似泛民嘅主流咁。走去参选报人，甚至乎嗰阵就已经公开讲咗冇问题，但系唔系人哋选完个选委之后先走嚟讲嘛？你梗系会俾人反弹啦！嗱，我同公关策略角度咋，唔系讲成个运动策略。运动策略我从来都认为嗰四样嘢可以分开嘅。 嗯， 仲有第二个 argument 系咩话？ 即系第二个 argument 咧，其实我谂讲讲个 scenario， 即系其实头先都讲过下噶啦，即系等于嗱，或者咁讲啦。我讲个 scenario 俾你听啦，即系其实究竟泛民主派民主300 plus 喺咩情形下系可以令到系用自己嘅能量啊，用自己嘅选票令到阿曾俊华当选先？其中一个 scenario 其实系阿长毛最担心嘅，就系话其实咧， 你晨早表态， 唔系，其实咧，习近平咧，其实本来已经心有所属。嗰、那个就系曾俊华啦，咁但系咧，而家做个局出嚟，就令到你咧整一个咧，即系你唔能够拣去嘅一个689二世出嚟，咁喺有比较嘅情况底下咧，你就只能够系拣啊呢个曾俊华啦。咁但系曾俊华系冇应承过你任何嘢嘅，撤回八三一唔应承你，唔会为廿三条立法唔应承你，所有嘢你都得唔到嘅，全民退保你又冇份，但系。喺呢个有局限嘅选择底下咧，你系被迫支持咗佢。咁如果你支持咗佢，你倒票咗落去，哇！佢系可能系有成千票嘅，即系 mandy 嘅。咁以后佢做任何嘅衰嘢咧，你就有份噶啦。咁你就有原罪噶啦。咁呢个系咧，习近平嘅引军入瓮，你系要做瓮中之别咧？呢、这个泛民主派 都冇证据讲呢咁嘅说话。 唔系即系咁讲啊，即系咁讲啊，即系 唔系我唔知有咩 evidence 去证明，因为佢哋嗰啲好中意讲 evidence 噶，佢哋唔中意讲阴谋论噶嘛，系咪？即系呢个系你即系痴心妄想都得噶，系咪？ 唔系我就 起码我目前收到个 message 系 林郑月娥系睇高一线嘅， 唔系我 阿爷觉得佢系忠心嘅。唔系引君入澳咁嘅阴谋理论嘅， 嗯 ，OK， 就算我应承你，全民退保，应承你八三一，我做唔做到？ 可以反口噶嘛？ 唔系，第一可以反口，第二你估你搞得掂嗰班？因为而家话晒都系小圈子嘅千二人啊。 嗯， 你唔靠嗰班大 masa， 虽然大 masa 都冇乜所谓嘅，屌你咪全民退保咯，屌系都系使我啲钱嘅啫，佢觉得我交税最多系咪？佢应承唔到你咩嘅？ 唔系，但系我觉得呢 你都要苦心自问，如果你出嚟搞嘅话，又代表一定系做到咩？你只系唯一达到嘅功能就系比拉多， 嗯， 唔领关我事嘅，屌， 唔系，但系我 咁嘅咋？你只系攞到自己嘅光环嘅咋？ 嗯，哦，咁系， 你明唔明啊？就话，诶，唔系，我话俾你听噶啦，佢都做唔到，屌我嘅话俾你听，而家你都做唔到啦。你无论选林郑月娥又好，选曾俊华又好，全部都系 empty promise 嚟噶啦。我系行政长官候选人，我应承你撤回八三一决定，你搞得掂共产党？我真系估你唔到、啊， 等于曾荫权当年同你讲玩普京一模一样嘅啫嘛。 唔系，即系我觉得咧，最惊嘅情况就系，其实你系 我过到立法会， 系 最高工时，有规限，呢、這个全民退保， 嗰、那个系结构性问题嚟，唔系因为一次嘅特首选举咧就可以解决到嘅。 即使系爷而家禁制都未必一定得啦。何况佢一定唔会禁啦，呢啲制，大佬佢咁多平衡咁多利益。 咁但系， 喂，同埋就当你嗰个阴谋论系成立啦。喂，咁其实大家都系讲緊此一时彼一时，我哋只不过系阻止一个更差嘅 candidate 林郑入到去做特首咋 嘛。所以呢个就系我一路估计香港人嘅 momentum。 嗱，以前大家都系唔 care 嗰个千二人嘅小圈子选举嘅、觉得我哋参与同唔参与对世界系唔会有改变嘅。点解今次11月、11月啦， 系啊 嘅选委选举里面大家咁积极参与呢？其实反映嗰个现象就系、是I care， 我能够 make a difference， 我唔知得唔得，但系 I try my best 去做呢样嘢。我唔知我300+，公道啲讲，能唔能够改变呢个世界？知道唔得噶啦，不过我买自己一个希望啫嘛。 唔系，起码唔想认命先啦。 冇错啦， 系啦。 喂，你喺而家个局势里边，即使你讲嗰啲高大空嘅嘢，嗱，我唔系保守咗啊，我依然系讲紧高大空嘅嘢嘅人，而系。你一定唔得嘛，我话俾你听，系一定唔捻得啊！唔好呃自己啦，你作嗰啲嘢理由出嚟咩 Mandy 啊咩话，即系即系做比拉多抹抹只手啊，唔关我事啊！ 唔系，其实系保住自己 冇意思嘅。 你咁讲， 你一早玩呢个游戏，一早玩呢个游戏嘅时候去突显呢个小圈子嘅荒谬，系咪？我涌晒啲人入去，我攞到八五提名，屌我睬你都戆居，我入去就系咁噶啦，咁样。唔同，但系唔好偷人鸡咯，自己又冇筹码，不过唔紧要，你唔使担心，即系噏下嘅啫。 哦， 50票攞唔到啊！朱海迪又好，佢都唔够年龄啊。罗冠聪又好，即系刘小丽又好，阿毛又好，50票你都人哋都唔俾你啦。因为点解而家讲紧我嗰、那个描述紧个 momentum 啊？唔知得唔得，但系我尽力而为。可以做得到就做，可以改变到世界嘅一点点，我就改变世界一点点。而家冇咗系一种好高大空嘅理想嘅时候啊！喂，几时都噏得啦嗰啲嘢，使你讲？屌你真系，我哋第一日反梁家杰嘅时候，咪讲紧嗰啲嘢咯。讲咗十几年啦，世界改变咗咩？唔得， 倒退咗系， 转咗第二个方法咯。唔系我即系意思就系话咧，我要总结就系咧，即系唔系话即系对佢呢个嘢好大反感，因为我嘅语气嘅问题，我即系话俾佢哋试下咯，俾佢哋试下嗱，佢试咗一次，佢觉得 OK， 趾高气扬，兴高采烈，俾佢哋试多次啦 ，OK， 得曾俊华嘅时候，你都冇蚀底噶噃， 咁你睇下嗱，我讲嗰啲嘢，八三一全民退保，系嘛？你一早 agree 咗嘅，或者系即系 empty promise 嘅嘢，咁啊睇下佢兑唔兑现咯。我话俾你听，九成唔兑现，廿三条一定立法，咁点咧？喂，我哋都喺有限嘅空间里面做最多嘅嘢噶啦。 其实大家都有个都有个预期喺度噶啦。你即使推咗曾俊华上去，半年到九个月，又系因为政改问题，大家继续反一次面。 但系我觉得长毛可能系担心大家系冇咗自己嘅政治贞操，即系其实系惊，即系大家都即系民主三百 plus 咧，叫做政治失节啦。咁但系我觉得其实系。 呢、這个讲法十年前已经出现咗，你由梁家杰第一次去参选呢个特首小圈子选举嘅时候，个贞操都系冇咗噶啦，成个泛民嘅主流。 或者咁讲， 你使乜同佢咁紧张啫？喂，你条路线就系不投票、不参选，即系不做候选人，咁咪继续坚持呢个路线咯，冇人怪你噶。喺立法会选举里边，我哋依然有啲咁嘅人出现噶，坚持原则噶，一以贯之噶噃。但我对你嘅疑问就系、是，咁你唔好玩一半唔玩一半啦，大哥。 但系你 care 得清楚，你就唔好玩呢个游戏咯。 唔系，我觉得要同你自己嘅选民亦都解释清楚咯。 唔系你解释唔到俾我听啊！ 唔系，即、就、系、是、我 继续坚持紧，认为系三不政策嘅人，你系解释唔到俾我听啊！ 即系解释唔到俾激进派听。 你点解？一早唔去咧？一早唔讲你嘅论述咧？当佢攞到三百嘅时候，你先嚟讲。屌你冇捻选咗曾俊华或者林郑月娥嗰时候，你先讲， 唔一定要佢讲，已经有其他人讲咗，但系佢哋失败咗。其实呢一个已经系好 大嘅息怒嚟噶， 系啦， 因为 一 个 息怒嚟噶啦。咁但系咧，讲真，我觉得又唔会完全失节嘅。其实你可以讲，起码有一样嘢我哋系可以避免做，就系、是、我哋系可以避免咧，即、就、系、是、我哋亦都唔好咁讲啦，即、就、系、是、我哋支持曾俊华，因为讲真啦，即、就、系、是、其实 唔系我一早讲话冇噶。喂，你一票都暂时冇睇，真係好唔够嘅时候，你先即係放几飞埋去。喂，你一早话去表态去撑佢嘅话，咪就係而家咁嘅局囉。阿毛嘅唔係讲得错晒㗎。係咪你走去作为非建制嘅派嘅代表，走去投票俾一个建制派嘅候选人，几捻核突呢咁样。 唔系你亦都打开口牌支持佢，亦都帮佢唔到，因为 亦都系帮到忙啊。 系啦，呢个死亡之吻嚟，等于阿陈太咧走去话支持佢咧，屌你而家你就又变咗呢个特朗普嘅座上客，大佬几大镬啊！你话 喂，所以而家你最 prudent 嘅做法就系点咧？最明智嘅做法点咧？坐山观虎斗，我睇下可唔可以利用我嗰三百 plus。你去 bargain 到啲嘢 ，bargain 一样一样，两样，唔好出嚟搞局啦！你一早搞， 唔系，但我觉得 你又搞唔成，即系你讲何诗颖个例子好清楚啦，选民表捻咗态啦，系咪啊？黄慧伦嗰扎唔捻系表咗态啊？社工界都有一扎噶，话唔好玩白票运动噶，都输晒啊！嗱，你可以话呢个制度唔公平，点解净系呢班人有得投票，我冇份投？OK， 咁你就一以贯之啦，由头到尾都系批判呢个制度，你唔好走去占佢便宜，你攞佢 advantage 做乜嘢啫？50票你都攞唔到啦，佢点会俾你参选啫？唔系嘥嘅，你话你不甘寂寞，你觉得我呢度有 say， 我要揾个角色，揾个位入 ，OK fine， 咁你咪咁讲咯，嗰啲理由唔肯系理由嚟噶 ，Mandy 啊，咩阴谋理论，呢、這个习近平一早都已经系咩屌你呢个股嘅啫嘛，屌我好鬼股咁屌，你同何志光乜捻嘢分别啫？屌咁样咁讲，系咪 讲嘅啫吓？ 系咪？屌乱噏喺度，喂，不如你面对现实务实少少，喺而家嘅局势里边，你唔玩就继续唔玩，唔好玩一半唔玩。 唔系啊，土白，我觉得其实。民主三百 plus 咧，即系如果你话除咗搵人参选之外咧，有一样嘢系可以做嘅，而且亦都系绰绰有余，就系、是、要尽量揭弊。即系你可以唔支持，你应该避免添啦，应该避免支持阿曾俊华，但系 其实你亦都要尽量系即系要将林郑咧呢过去五年嚟咧同梁振英一齐夹粉做嗰啲衰嘢咧，嗰、那个利益共同体嗰个问题咧，要全部揭出嚟。咁啊，琴日咧即系呢个蓝组咧就做咗一个民调。 你唔使担心啊，林郑喺而家今日局势里边咧，嗱泛民主派，我要讲清楚。如果我系佢哋嘅策略，第一，好似我哋头先咁讲，你唔好话你即系呼之欲出。即系流晒口水，我一定会投呢一个曾俊华，千祈唔好咁做。其实过去嗰个零两个月，自从十一月赢咗呢个选委之后咧，大家都系胜利冲昏头脑。你谂下，佢第一次选完之后，我即刻喺个节目讲，你千祈唔好做死亡之吻啊！你千祈唔好帮到忙啊！你个票究竟系点样投法，都系谋定而后动啊！大哥，而家个个扑晒出嚟啦，系咪？咁你咪出事咯。 其实如果你要系 喂阿爷担心系乜嘢啊？如果阿毛头先个讲法话呢个咩习近平嗰啲鬼股啊系唔中嘅话，屌佢真系睇住你嚟食噶，佢就系见到你泛民去支持胡须仔，所以先唔俾胡须仔中啊嘛，因为佢惊俾你俾佢哋要挟啊嘛，屌你又打埋开口牌，妖因为胡须仔嗱，我支持佢得，屌佢推翻八三一决定啦，佢立廿三条，佢唔立廿三条啊。系嘛？佢呢个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屌你咪大家打开个牌，你估呢个西方嘅民主选举咩？呢个小圈子嚟噶嘛，大哥？喂，如果你要洁身自爱，你就唔好同啲有玩啲咁样嘅即系台底政治交易啦，系咪？亦都唔好玩佢啲小圈子嘅游戏啦。好啦，如果你唔想洁身自爱嘅，你想陷入佢呢个嘅困局里边，睇下佢做得几多得几多嘅。咁你都醒目少少，第一唔好打开口牌，或者而曾俊华都唔打算提名佢，系咪啊？谋定而后动，睇下嗰啲即系阿哥阿姐点样斗法，坐山观虎斗啦，系咪傻噶？ 所以 我冇详细谂过呢个问题噶，不过你啱讲开嗰时候，我仲系即时嘅反应嚟嘅啫，我都唔系有咩部署，特别要讲啲咩讲啲咩信息出去影响啲乜嘢啊，而系。稍微有sense都谂到， 唔系喺呢个不完美嘅特首选举咧，小圈子嘅特首选举咧，即系我哋做王就唔得噶啦，但系咧 做咩王啫？ 搞破坏咧都仲可以噶噃，即系譬如你好似如果你真系即系要支持一个中央，要支持一个六八九二世林郑咁样计，喂你讲 仲有啊？喂，如果你讲阴谋理论、啊，我都可以讲一个阴谋论，吓卵死你嘅。 点、样 咧？如果你最后嘅结果。林郑赢咗，薯片输咗，泛民冇投到薯片而令到佢输，咁你咩孭晒飞啊？你孭唔孭晒飞啊？屌你！如果我系老共啊，你继续咁做啊，仲好，因为你脱离民意啊嘛。你十一月嗰时候你同我讲咩啊？即系啲选民会问啊，尤其是嗰班所谓中产嘅精英啊，其实系香港的 opinion leader 嚟噶嘛。阿、那、哥、個、仔，喂，你成个泛民冧当啊！计本土派之后，另一个败北啊！如果你讲阴谋理论啊，我可以讲嘅呢个阴谋理论啊，屌都唔知系唔系屌，坚定流我都唔知，系咪啊？佢就系要做到个势，等下次胡须仔嘅情况之后，最后拣咗林郑，跟住所有香港人怨声载道，再落多几个政策嘅时候，屌你等你扑晒街，咁又得唔得啊？我乱咁估噶咋？既然你都估得咯，点解估得嘅？屌，你又冇证据，我又冇证据，我都系咁估噶嘛，大哥。 马土伯，即系我哋唔可以令到咧，我哋系冇即系民主派系冇能力，系可以令到阿、曾俊华可以必然当选嘅，呢个肯定噶啦。 但系你唔好累死佢。 吓、啊， 当喺而家嘅 momentum 里边，尤其是喺十一月嘅投票里边，点解啲人扑晒出嚟？点解啲人扑晒出嚟先？嗱、我就冇兴趣啦，就算我有票投，我都冇得去投啦。因为我唔觉得咁样系可以做到任何嘢，但系点解啲人扑晒出嚟？ 系反对六八九及其路线啊嘛， 咁唔紧要啦。如果我系激进泛民嘅，咁你咪睇下佢哋点玩先咯。你咁急做咩啫？系咪自己玷污自己嘅身体，走去参加一个你认为不义选举嘅游戏，跟住叫人投白票？屌你咪，我都唔捻知咩捻嘢逻辑。 其实最值得参考嘅系本地华商，你谂下本地华商，即系大家嘅阶级敌人，即系玩咗咁多年选举，你见到以往佢哋好清楚，一开始打开右派嘅董建华年代， 我系噏下嘅啫，即系头先我讲嗰四个步骤嗰啲咧， 系啊， 系噏下嘅啫。我知道你包捻样系做唔捻到嘅，吓、公民提名啊，即系参选啊、辩论啊、投票，分拆开晒佢，做唔捻到嘅。 你而家唯有就好似头先你咁讲法啦，咪坐山观虎斗咯，系咪？真系咩嘅时候，咪落咯，落柱咯。 或者你尽力数臭林郑啦。你当你林郑系臭到咧，你中央都唔好意思拣佢嘅时候，咁你 佢呢个阴呢、這个阴谋理论，话说回头，咪全部唔嘅。屌，我明明俾嚿屎你，你死都唔肯要嘅。咁你要嚿即系细即系要两嚿屎都唔要嘅。咁你咪要一嚿咯。佢呢个阴谋理论咪唔中。其实大家都系中紧老共嘅圈套噶啦。咁如果你认为呢个系老共嘅圈套嘅，咁from day one你都唔好玩啦。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你都唔好玩啦、啊！一早警告世人，由佢哋班友仔十一月嘅时候去投呢个选委嘅时候，已经话俾你听，屌戆鸠啊你！你做咗老共嘅棋子，你一早咁讲啦！你嗰阵时候唔捻敢咁讲，屌人哋选捻完嘅时候满怀希望嘅时候，一盆水倒埋去，屌佢睬你戆啦！翻屋企瞓觉啦，叫你，屌你俾我玩埋个三月佢，你先再同我讲啦，咁你咪睇住佢玩咯。好嘅时候，咁你咪攞到少少着数啦。唔好嘅时候，屌唔关我事啊，都系比拉多嚟噶，唔系我钉耶稣喺十字架上噶，系你哋班捻有仔钉耶稣在十字架上噶。你要焗曾俊华上咋？啊，佢有日后咩嘅恶嘅施政嘅时候，我大大声讲俾你听系唔啱嘅。万一佢因为你输 Q 咗嘅时候，香港人买个好嘅希望都冇嘅时候，当嗰样嘢唔存在嘅时候，就是、一个希望嚟噶啦。系咪？哎呀，都话噶啦，屌而家又立83条啦，屌都话噶啦，八三一系又改唔到嘅，屌都话噶啦，政改依然系寸步难行嘅，屌都话噶啦，都冇呢个最高工时嘅立法嘅，又冇呢个全民退保嘅，因为你累死佢输咗咯，亦都得噶嘛，或者令到林郑赢咗咯，点解要自己孭啲咁嘅飞咧？从政治计算，从原则错捻晒，我唔会咁做。From day one 我都唔会咁做，到三月我都唔会咁做，以后都唔会咁做，除非我已经痛改前非，我写一个新嘅论述出嚟。当未有一个新嘅论述嘅时候，唞一阵先。 嗯， 正如好似第二节咁。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